谁呀、啊？这姑娘一听，放下了大衣领，张大爷才认出来，哦，是你呀、啊，储蓄所小童，快进来，快请坐。张大爷是依依不舍。